北宋营，无料想中了南唐空城计，只困得李无量朝外无救兵。有一位东窗驸马高怀德，披马单枪苦战争，寡妇的中难了取胜，十几百阵退回城，幸有英勇陆正英。闯出重围搬救兵，搬来了曹氏三村令人马，前不先心照美容，且不言大同沙本寿州的单表那北母子曹小高雄高俊宝报号要到南唐地，你看他匹马单枪奔往寿州城。这一天俊宝催马正前走，临面前有一座高山，把路横在那路洞里，闪出大烟彩一面，朗朗大字写得更清，上写着双锁高山丹凤岭，女宰主刘金丁住此山峰，年长二九一十八岁，直到如今还未婚成。有人若从山下边过，他得留下真姓和实名。还得与姑娘我们比比武，可得见一个高的胜败输与赢，比住了姑娘的文武刀马衣，顶上高山打的花灯，敌不住姑娘的文武刀马衣，想过此山万不能。高俊宝看罢匆匆，无名大火往上升，丫头力排招呼太狂傲，藐视天下众英雄，把梨花银枪抖几抖，呵哧哧打起穿了一个透窟窿，将银枪挂在得胜钩上，背后取出来兵器一宗，竹节钢鞭赛虎尾，单锋短剑力无穷，只听得啪嚓一声响，招呼牌打了一个碎林兵，高俊宝扯起杂牌刚要走，惊动了王凯喽罗兵，小王凯正在山头站，叫一声小将要你失听，扯起杂牌你莫走，你等我兵，我们姑娘得知情，你若等着是好汉，你若走了非英雄。尊宝说是好好好，我正有会会这个蠢夫精，看看丫头才有何能。小王凯立时回身上山寨，霎时来到聚义厅，见了丫鬟说一遍，这小丫鬟急忙跑到绣楼中，见了金定尊小姐，启禀姑娘得知情，山下来了一员小将，那个小子本是一个混账虫，扯起杂牌还不算嘛的，咱们言语不得好听，他妈怎别的咱不恼，他妈咱山前地山后地山左地山右地，这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八间半的个母兔子，小姐是怎么样？丫鬟说冲刘金定，匆匆怒，只气得柳眉之力把心眼圆睁，硬压错的咯吱吱的响，小脸蛋青了个红了紫紫了红，吹个电影咱们听。

起不春在寒笑，说道是我的将军你上山多有委屈受了惊，你得恕我小奴隶而不公。还是山下那个呀李环，我问问你这一门亲事倒是应不应。君宝说丫头不用再废话，你就是说破了春舍白费工，我本是南唐去报号，他就被困宋英的病，提起婚姻这件事你就是熬下了双眼难成功，我不应不应一定不应。金靖闻听抿嘴笑叫了一声，那个二夫人登傻相公，我看你模样俊俏心不俏，那个外面富豪女难哄，出来这个村儿哪这个店儿哪有个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和你拜花灯，你留下吧，你留下吧，上南唐报号，奴家和你同行，官报马到不能成功。动了军宝小英雄，他才举目留神看娇容，只见他镶着两花乌云桥腕盘花的髻大一条，星星雪染红花的绳，那桂花又插头明又亮，牙柄的金花黄澄澄，面似桃花初放蕊，樱桃小口一点不红，柳叶花的完美长有细，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酸橙花的鼻子是樱桃花的口，玉米花的银牙就得了头内成，暖桃花的耳朵甚是好看，上戴着丁香花的开花耀眼明，十指渐渐好似晚香花的玉，玉簪花的胳膊波声声，那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梨花镯子造了暗龙在她上身穿，石榴花红的驴大袄用那梅花套就把大劲儿拧，后门拧成葫芦花的碗，五个口子是金镶边花的大脸盆，下身的中一本是苹果花的驴，八宝花的罗裙系在腰中，许多的花草上边绣，那么绣的是凤朝牡丹，丹凤朝阳，七巧灯眉梅花穿成，紫金花的裤腿是蛇皮花的带儿，袖带飘飘定金铃，人要不动他不想，人要是一动那金铃鸣，前走一步就听花扔地响，后退一步也响花扔，姑娘走一个连环步，那么